第二十集，潜入米奈希尔港。当塔加尔和芬瑞斯紧紧地抓住巨龙的脖子飞过夜空时，拉格诺克解释了整个计划。死亡之翼的儿子萨贝里安盘旋着，然后优雅地降落在地面上。 船在那里。 船？我还以为黑龙会直接把我们送到那个岛上。 对他们来说，直接飞过去太远了，他们会把我们带到米奈希尔港，我们在那里换成船只前往目的地。 米奈希尔，那是这个世界中一个王族的名字。 是的，那里是联盟军队的前哨，但它是距离那个岛最近的港口。 芬瑞斯不喜欢这个主意，但他知道反对是没用的。黑龙们已经把他们放在了靠近海港的一片丘陵地带上，这里和港口只有一水之隔。芬瑞斯从龙身上滑下来，若有所思地凝望着黑暗的港湾。他看起来很安静，但到处都亮着灯光，港口很可能有卫兵在把守。芬瑞斯向士兵们做了个手势，指向海港，将手指举到嘴唇上，示意大家轻声。芬瑞斯尽可能悄无声息地潜入水中，向对面游去。与此同时，已经完成任务的黑龙们飞上了天空，他们飞得很低，甚至那些小镇中已经熟睡的人们都有可能会被降落在他们旁边的龙惊醒。小队里大多数兽人都没有穿铠甲，他们游得很快，但那些披挂着散碎的板甲、锁甲和皮甲的兽人则游得非常艰难。他们从水中冒出头来，浑身湿淋淋的，冻得够呛。芬瑞斯瞥了他们一眼，他们的绿色面孔在灯光下显得很苍白。他皱起了眉头，抓了一把泥土抹在脸上。 把泥巴涂在自己的身上，我们需要迅速安静的行动，不能被人看到。 芬瑞斯尽可能安静地指挥着塔加尔和其他兽人，大家都照办了。看到同伴的脸变成棕褐色时，芬瑞斯的心头感到一阵刺痛，浮起一段旧日的记忆。曾几何时，他的皮肤就是这种颜色，曾几何时，所有兽人都拥有健康的土地或树皮般的棕色皮肤。事情已经变得如此糟糕了吗？他们从那时起得到的东西，是否值得用失去他们的世界作为代价呢？有时候他也想知道。芬瑞斯摆脱了忧郁的沉思，把注意力集中到他的同伴身上。看到他们在黑暗中呈现的只是一些模糊的棕色身影时，他点了点头。 我们只需要几艘船，夺取最靠近水边的那三艘，迅速行动，干掉任何碍眼的家伙，直杀挡道的。塔加尔，管好你的战士，不要搞出声响来，我们不想让任何人发出警报。 让他们去，我们会把联盟士兵的骨头铺满整个水面。 不，记住血魔说的话，我们得手以后立刻离开，就这样。 好吧。 很好，我们出发吧。 他们蹑手蹑脚地向前走，悄无声息地穿过潮湿的土地，手中握着武器。第一批兽人刚刚到达木质码头时，一个矮人走了过来，显然正在巡逻。虽然他还没有发现兽人，但很快就会看到。芬瑞斯朝前面的两名战士点了点头，其中一人向前冲去，一把抓住矮人的头，斧头划过矮人那裸露的脖颈，把他的头完全砍了下来，尸身倒在地上，发出了砰的一声轻响，脑袋滚开了一小段距离，脸上还是刚刚显露出来的吃惊表情。他们朝着芬瑞斯指定的船只前进。另一名警卫走了过来，这是一个人类。塔加尔的一个战士朝着他的头部重重一击，将他砸倒在地。芬瑞斯点头表示赞许。他一直不太放心噬骨氏族的兽人，但也许他们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野蛮和不守纪律。他们继续向前走。 听到了一阵奇怪的嘎吱嘎吱声，以及一声短促的带着喘息的哀嚎声。芬瑞斯转过身，看到那个兽人仍然蹲在被他砸倒的人类士兵的身体上方。奇怪的响动是他发出的咀嚼声，但哀嚎声不是，是那个人类士兵发出来的。就在芬瑞斯意识到这个噬骨噬族的兽人正在做什么的时候，人类士兵的哀嚎声拉长了，喊出了话语。 我的腿，他在吃我的腿！ 叫喊声传开了，建筑物里的灯光都亮了起来，人类和矮人们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芬瑞斯意识到不经过战斗他们是不可能逃掉的，他竭尽全力发起猛攻，希望能尽快结束。兽人们聚集在他身边，很快就清除了附近的人类，但是芬瑞斯知道不久以后码头就会被援军占领。 去船那里速战速决！ 芬瑞斯高举着斧头大声喊道。他们爬上了三艘船，那个噬骨噬族的兽人把他的猎物的残肢抛回了码头。兽人们砍断锚索，解开缆绳，虽然动作笨拙，但他们还是设法将三只船从码头上推开，驶入了海湾。然而就在他们离开港口的时候，烽火被点燃了。 这是巴拉丁湾库尔提拉斯舰队在这片海域定期巡逻，他们看到烽火后会在几分钟内赶到这里。 我们必须在他们到达之前离开，快划，全力划！ 芬瑞斯从船两侧长凳之间的长箱里拿出一对桨，抛给离他最近的战士，接着抓出来更多的桨，把他们都分发了出去。其他船只跟在他们后面，飞掠般的在水面穿行，他们有力的臂膀保证了船只的急速前行。但是这还不够，芬瑞斯意识到了，因为他看到了几艘更大的船正在朝他们冲过来。 库尔提拉斯的海军舰艇，普罗德摩尔海军上将讨厌兽人，他会毫不留情地摧毁我们。 我们有可能击败他们吗？ 他们接受过正规的舰船战斗训练，速度也比我们快，我们根本没有机会。 也许有，继续划船。 芬瑞斯抬头瞥了一眼星空，心中盘算着他的计划。他们的船快速移动，但正如拉格诺克预测的那样，追兵要比他们快得多。人类的船离得更近了，芬瑞斯能够看到那些身穿绿色衣服站在高高的船舷栏杆边的冷峻男子。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准备好了弓箭，其他人手里则拿着短剑、斧头和长矛。芬瑞斯很清楚，如果是在陆地上，他的战士可以击败更多的人类，但是在海上，他们处于严重的劣势。幸运的是，他们并不是孤军奋战。第一艘人类的船只靠近了，近到足以让芬瑞斯辨认出船员的面孔时，一条黑影从两船之间的天空中俯冲而下，巨大的翅膀猛烈地拍打着，激起的气浪迫使舰艇倒退，船上的人站立不稳，跌倒在甲板上。紧接着，巨龙张开大嘴，火焰喷射了出去，吞没了船头，涂着柏油的木头立刻被点燃了，整条船很快燃起了熊熊大火，尖叫声和噼啪作响的爆裂声令芬瑞斯感到心醉神驰。但是人类并没有逃跑，他们的船又一次靠近了，一条黑龙再次拦截了他，木质的船身以及上面的船员都被烧成了焦炭。人类发起了第三次进攻，他们的武器被黑龙坚硬的表皮弹开了，第三艘船也被烧得只剩灰烬和骨架。这时人类的船只向后撤退，三艘被兽人抢走的船逃出重围，兽人们发出了一阵欢呼声。 他们放弃了， 他们知道自己不是龙族的对手，但我不认为他们会放弃。 其他船上有没有比较小一点的火光，可以被控制的那种？ 有的，我看到了烽火还有烟， 他们正在警告舰队的其他船只，他们会等着我们的。 这警告也来得太晚了，等人类鼓起勇气再来追捕我们的时候，我们已经带着战利品远走高飞了。 芬瑞斯点了点头，这是第一次 他希望噬骨氏族的兽人是对的，他们真的可以完成这项任务。